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当局贸然声称要巩固韩美同盟一事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美国歇斯底里的对朝战争狂政达到极点，朝鲜半岛局势趋向最严重的状态。在这种时候，南朝鲜当局和伪军好战集团竟然声称要巩固韩美同盟，这是一种给特朗普一伙的核战争伙伴加油的妄动，充分说明他们极为愚蠢，被亲美崇拜冲昏头脑。目前对于特朗普一伙冒险的不辞对朝战争这狂政，全世界都深表忧虑，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表示非难和反对，可南朝鲜当局和伪军好战集团却声称要巩固韩美同盟，这就等于要为美国主子策划进行的北京战争当突击队，要把南朝鲜推进空前残酷的核战争浩劫之中。南朝鲜当局应当两者择一，要么通过巩固韩美同盟来发动战争，要么通过反美斗争来实现和平。谈话强调，南朝鲜当局如果不顾各阶层民心和全体同胞要求，执意迎合美国主子，继续起灵于驱逐的对美追随，就必定受到历史最严正的审判。